三人昨天算是被深度曝光了，尤其是野秀，在赛后的采访中，很多职业选手都直接就说这货是叶秋了。那么今天三人的那个位置，怕是早被狗仔给包围了吧。酒店房间居高临下，从窗口甚至可以看到在夜色下已经是灯火通明的轮回场馆，此时已经开始忙碌地迎接着最后一天。全明星周末三天活动，票有零售有通售，陈果这边搞到的是三张通票，但只从零售价格上看就知道，三天的活动门票是一天比一天贵，尤其是这第三天。第三天只有一个活动，那就是全明星赛，24位完全由荣耀粉丝们投票选出的，可说是最具人气的24位职业选手，将在最后一天分成两队，如职业联赛一般进行单人赛、组队擂台赛和团队赛。如此群星闪耀的比赛，除了在这一天里根本不可能看到，所以即便依然是表演性质浓郁，但这全明星赛却绝对是上座率和收视率都完全可以和总决赛匹敌的一场盛事。所以这全明星赛不能去看现场，陈果是十分纠结的。至于叶修和唐柔就纠结的比较不用心了。唐柔此时还没退游戏呢，叶修更是还和之前一样坐在他边上进行指点，只是听到陈果说什么时，两人才会回过头来配合着纠结。 其实你家里都知道你现在是职业选手的吧？ 陈国忽然问叶修。 嗯， 叶修这次没回头。 那你现在为什么还不敢露面？ 陈国却是找到了机会又八卦起来了。 早先是不想被他们找到，至于后来只是不想他们难堪罢了，在他们看来我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败笔。 陈国不吭声了，他发现其实他不应该深度八卦叶修这些根底，因为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挺刺痛的东西，或许他平日里都在回避想起这些，而自己却是屡屡帮他回顾，真是十分不好意思。这歉意一上来，陈果立刻豪迈的一拍电视。 那算了，今晚咱们就不去了，就在这儿看电视得了。 其实我不去就好，你们俩去也没什么呀。 嗯，说的也是啊，到时候采访过来的时候我还可以给网吧打打广告。 陈国摸着下巴思考。唐柔却是回过头来说， 那来的客人恐怕不是来上网，是来围观的吧。 哦， 陈国很遗憾地叹息了一声， 把这忘了。去吧去吧，你们去吧。 叶深起身站到唐柔身后，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 你要干嘛？ 唐柔回头看他， 你要去看比赛了吗？我来玩吧。 这不会才是你不去的真正原因吧？你其实是想在这儿玩游戏。 陈果说， 哪能啊，我的苦衷不是都和你们说了吗？ 叶修说着，只是口气是那样的随意，一点都不像是在说什么苦衷，偏偏事实却又是那么的有说服力，让人不得不相信他确实是有苦衷。陈果犹豫一下，终于还是没有再说什么，望向了唐柔。唐柔当然知道陈果无论如何还是很想去的，这三张票搞到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错过最大的高潮，这会是每一位粉丝的憾事。于是也立刻起身把位置让给了叶修。 那我们去了。 去吧去吧。 叶修摆摆手，飞快地把唐柔的韩烟柔给退了，改刷他的君莫笑登录。 全明星你不看啊？ 陈果问。 看啊，这不还早吗，到时边玩边看。 叶修说着。于是两女出门，只留下叶修独自在屋。全明星赛不愧是可以媲美总决赛盛世，直接对网游方面在线率都造成了影响。 下午还比较红火的练级区，这越到了晚上，该是高峰期的时候，人反倒是越少起来。边玩游戏边看，这个一心二用可不容易。荣耀这样操作繁琐的游戏，真战斗起来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把目光抽离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叶修也就是抓紧时间游戏了一会儿后，眼看时间将至，却也是退出游戏，过去打开了电视。最后一天的盛会转播也是提前就已经开始，24名全明星选手此时都还没有正式入场，却已经有转播方的记者四处寻觅着这24人的身影进行采访。第一个被记者找到的是在职业选手区的席位上提前到场并坐得笔直的霸图战队副队长张新杰。 张副队长你好。 记者连忙上前。 你好。 张新杰点点头。 即便是全明星赛，你也保持了你提前半小时入场的习惯啊。 记者开始套词。嗯。张新杰又是点了点头。 现在观众朋友们一定非常好奇今年的分组会是怎么样，能不能给大家事先透露一下？ 记者说。张新杰奇怪地看了记者一眼。 不事先透露是你们转播方的要求吧？哈哈，现在再过半小时就要开始了，随便说一点也没有关系了。 张新杰却是摇了摇头， 无可奉告。 场面略略僵硬了一下，记者只好换了个问题。 张副队长的职业参加的想必应该是团队赛了，作为战术大师的你，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精心准备了什么战术呢？ 到时你就知道了。张新杰客气地说，口风依然是丝毫不漏。 谢谢张副队长。 记者无奈，也只好结束了这次一无所获的采访。而后目光又是一转，却是在嘉士战队的席位那边看到了已经一个人坐在那儿的苏沐橙，也是24位明星选手之一。苏沐橙和叶秋的关系，这在荣耀圈中不是秘密，此时无疑也是一个超级好的话题人物。记者看到哪会错过，立刻带着摄像师冲上。 沐橙，给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记者上去招呼着。 嗨。 苏沐橙对着摄像头挥了挥。 有没有在看电视啊？ 电视前的叶修无语。这招呼打得有点私人了吧？记者果然也是敏锐捕捉到，立刻笑着道， 这个招呼打得有些特别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哼，你懂的。 是在和叶秋打招呼吗？ 是啊。 这么说今天叶秋不会再来现场了？ 我也不知道啊。 可你刚刚对着电视机前的他打招呼啊。 一样嘛，他要在电视机前就看到了，他要来了现场也从大屏幕上看到了。 苏沐橙指了指场馆顶端悬着的大屏幕，里面当然有正在跟着这记者直播的镜头。 原来如此啊，谢谢沐橙。 又一段采访告了段落，采访画面暂时切走，却是记者在寻找着下一个采访的对象。转播画面此时却是一转，直接扫向了观众席。叶修一看镜头里可不就是陈果和唐柔吗？显然是转播也有了准备，开始有意对这位置打进距离的特写。这两大美女也都是很上镜，就算没有昨天一幕，这特写也足够赏心悦目。不过特写关注的地方显然也并不在此。镜头转了转后，却是给了两人身边的那个空座位一个意味深长的长镜头，一切尽在不言中。等到记者又是寻到了一个全明星选手后，镜头立刻交给了采访。这正式开始前的半个小时几乎就是这样度过。面对这样的赛事，选手们大多比较轻松，很少有张新杰那样一本正经的，和记者开开玩笑挖苦一下相熟的选手什么的， 半个小时倒也过得很快。待到正式开始，场馆的灯光悉数熄灭，24位全明星的花名册虽然早在第一天就给每位观众发过，但是在最后一天全明星赛开打后，24人的秀场也才是正式开始。灯光打下，第一位登场的正是轮回这主队的王牌选手周泽楷。在光柱中缓步上台后，全息投影一打，却是将周泽楷的角色一枪穿云闪到了他的身边。现场一片尖叫声，给自家这王牌选手挣足了面子。而这周泽楷对于安排好的作秀却也熟悉，加上有样貌有身材，虽然略有局促，却也是大神气场十足。而后第二位登场的却也是轮回的一位选手江波涛，角色无浪，职业魔剑士，是轮回战队仅次于周泽楷的二号人物。出场以战队为单位，只是报名和介绍角色，节奏倒也很快。轮回的两位之后上场的是蓝雨战队，却是有3人入选了这次的全明星。于文州，角色索克萨尔，职业术士。黄少天，角色夜雨生凡，职业剑客。于峰，角色锋芒会剑，职业狂剑士。随后烟雨战队的2人，楚云秀，角色风城烟雨，职业元素法师。李华，角色林暗草经，职业忍者。百花战队2人，唐昊，角色德里罗，职业流氓。邹远，角色百花缭乱，职业弹药专家。百花战队的这2人确实都有点特殊之处，这唐昊只是2年级新秀，手中的流氓账号德里罗在职业圈中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角色，但是凭借这半年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大量人气，设账号成为了全明星之一。至于这邹远，却是和唐昊恰恰相反，如果论个人表现，这个仓促找来顶替原队长张家乐使用百花缭乱的选手真是毫无说服力。他能成为这24之人，绝大多数靠的是百花缭乱这个角色的名气，太多的荣耀粉丝不希望看到全明星的舞台上没有这个神级角色。邹远显然很清楚这一点，站到台上的他隐隐却是比全息投影打出的百花缭乱站得退后了一步。百花的2位选手相比之前上台的几位，一个资历和角色有点差距，一个是实力有点差距。不过唐昊能说出以下课上这种话，那也是个傲气十足的家伙，并不太把这些当回事，站那儿也是派头十足。至于邹远就比较不安了，自觉站得比角色还靠后些，目光都不太敢朝台下观众看，听到开始介绍下面出场的选手后立刻回头去看。他身后相继出场的是家世战队的2位，孙翔和苏沐橙。2人的角色战斗法师一叶知秋和枪炮师沐雨成风也很快被投影在了台上。这本是联盟中最默契的一对角色，但在此时沐雨成风的主人却一点也不掩饰厌恶的态度，和孙翔保持了距离，站的倒是离百花战队的邹远更近了些。转播也是会搞事，立刻又是一个特写照向了那个叶修未来的空座位，又是一次一切尽在不言中。这2人之后出场的是301度战队的队长洋葱，携他的刺客角色风景沙登上台来。虽然也是一队的王牌，不过洋葱无论实力还是角色，那都算不上是一线顶尖了，站在台上一副很谦逊的模样。洋葱上台之后 介绍进入了一个休息阶段。观众们一数，正好是先上来了12人，顿时也明白这就是全明星赛的分组了。这12位明星选手在今晚将成为暂时的队友，轮回战队的周泽楷成为了这明星队的临时队长。不过这个任命明显只是卖主场方一个面子，真要让周泽楷做什么指挥，那就是轮回自己都不会答应。周泽楷挂着队长的名，但实际上行队长之职的却是蓝雨战队的余文周。对此没有人有意见，这位和气的队长在整个职业圈中的人缘都是超好的。司仪对这12人进行了一下简单采访，就安排了12人坐上了为全明星赛而特别准备的对抗席。12人一字排开，坐在了赛场上的一端，而后另12人的出场立刻开始。先上场的是微草战队，和蓝雨一样拥有3位全明星选手。队长王杰西，角色王不流行，职业魔道学者。副队长邓富生，角色名字独活，职业骑士。此外是一名职业柔道的选手李一辉，角色沾衣乱飞，也是微草冠军队中的台柱选手。微草战队之后出场的是霸图战队的2人，正副队长韩文清和张新杰。韩文清的角色自然是大名鼎鼎的被称为拳皇的拳法家大木孤烟，张新杰的角色则是个牧师，角色石不转。之后是虚空战队的李轩，角色逢山鬼泣，职业鬼剑士。随他一起上来的还有同队的选手吴宇策，角色鬼客，职业同样是鬼剑士。他和李轩二人的双鬼配合也是职业圈中一个经典组合，一直是叶修和苏沐橙最佳搭档的有力竞争组合。虚空战队2位出完，上场的是呼啸战队的林静妍，虽然状态有下降，被唐昊成功的以下可上，但是全明星投票比的是人气，林静妍这样的大神退役之前就算是吃老本也足够跻身这24人之列，更何况他还有唐三打这么一个号称第一流氓的强大角色助阵。而这呼啸战队也不是林静妍一枝独秀，还有另一选手方瑞，角色鬼迷神疑，职业是暗夜系中的盗贼，技术风格就是猥琐猥琐再猥琐。而后上场的是雷霆战队的队长萧时钦，荣耀四大战术大师之一，是一个拿着一手烂牌也能给任何队伍制造出麻烦的家伙。他的角色生灵灭，名字是杀气十足，但职业其实是机械专家，绝不是一个和人正面肉搏的角色。萧时钦后上台的黄蜂战队的田森生的是虎背熊腰，就这体型上带来的气势就已经足够震撼了。钻研荣耀的职业选手那基本就是死宅，少有这样的运动健将，如此一身肌肉的选手在200多人中真是相当少见的。